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七十二集，在水中。殷侯乐呵呵和白玉堂并肩走了，展昭站在后头，瞧两人老朋友似的肩并肩往山下走，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好一会儿，身边小四子拽着他衣摆，展昭低头看他， 小猫， 哎， 爸爸。 就见小四子笑眯眯朝他伸手，展昭被他笑得什么都不记得了，赶紧伸手抱起他来追殷侯和白玉堂去了。这一路展昭跟在两人身后，完全插不上话，白玉堂和殷侯你一句我一句，天南海北砍的小四子都晕乎了。展昭还是真不知道白玉堂原来那么博学，虽然说话不多，但是每句都能接上，还每句都正中殷侯心思。更奇的是，殷侯知道的他都知道，殷侯感兴趣的他都能聊上两句，讲到最后连殷侯那点收集古钱币的小兴趣都让他挖出来了。还这么巧，白玉堂随身就带着一枚先秦刀币，久远的都不知道哪个朝代来的了，顺手就送给殷侯，跟送个铜板似的。展昭抱着小四子在后头看， 你觉得白玉堂在干嘛呀？ 很明显吗？ 是吗？ 拍马屁。 为什么呀？ 大猫是你外公喽。 拍我外公马屁？为什么？ 应该的嘛，小四子的朋友也会想爹爹喜欢的。 展昭想了想，了然，倒也是。白玉堂估计因为殷侯和他师父那一层关系，或者只是因为和他是好朋友，所以想和殷侯搞好关系，虽然这理由在展昭看来都勉强得很。白玉堂请客吃饭自然是阔气的，找了西州府最大的酒楼，还要了雅间方便说话。众人落座，白玉堂点菜，酒楼的伙计看起来和白玉堂很熟了。 哈哈，五爷还是老样子。 除了之前的，再加上清蒸螃蟹、西湖醋鱼、麻辣鸭脖、辣炒螺丝、花雕虾，还有拔丝香芋。 嗯，都是我爱吃的。 哦，是吗？和昭的口味是一样的。 酒菜上来，众人吃饭，酒过三巡，白玉堂就问 前辈， 哎，这么见外吗？跟着昭一起叫就行了。 现在一点都不掩饰了，确定这样好吗？ 外公。 白玉堂大大方方喊了一声，殷侯哈哈大笑，心情甚好。这回展昭斜了白玉堂一眼， 没原则。 反正也不吃亏啊。 怎么不吃亏？ 这时殷侯顺手送过去一样东西，放在白玉堂眼前。 哎，见面礼。 白玉堂好奇接过来一看，就见是一串和展昭手腕子上天珠链子相似的手链。展昭嘴角抽了抽，看那枚天珠可不比他手上那颗差呀，天珠不比宝石玉器，那可是无价之宝，且具灵性。殷侯手上的天珠都是极好的，特别是其中两枚九眼天珠更是无上珍品，其中一颗在展昭手腕子上，如今给白玉堂这一颗就是另一颗。 那么大方呀。 殷侯淡淡一笑，似乎早就准备好了。白玉堂看了看展昭， 拿不拿？ 展昭深知他外公的脾气，如果给了白玉堂他却不拿，那可麻烦了，赶紧点头。白玉堂接了，给殷侯道谢， 殷侯美滋滋继续喝酒，又送了一串三眼天珠的链子给小四子，说是保平安的。白玉堂瞧着展昭有些疑惑， 你外公倒卖天珠的 可贵重了、啊、 白玉堂了然一笑，戴上看展昭的神情，像是说果然不吃亏。展昭拖着下巴无奈，他外公对白玉堂不错呀，还以为他俩会合不来，毕竟一个是天尊的徒弟。但是展昭又隐隐感觉到其中似乎有些不对劲儿的地方，他外公会不会对白玉堂太好了，竟然还让他叫外公？要知道他外公除了他之外连个徒弟都没有，魔宫里的人都只能叫他公主或者主人，没人能叫得那么亲近，这难道算是认了白玉堂个干外孙？展昭听过认干爹认干娘的，头一回听说有认干外孙的，还是魔宫死对头天山派的少主，辈分乱的都没边了。 哎，外公，你还没说王门和天山派的恩怨呢。 都说了是天尊和王门的恩怨，你信不信天尊告发了王门？ 不信。 哦，为何？你师父做人很有原则，无论是不是他告发的，都有他的道理。 如果告发的结果是满门抄斩，我师父不会去做，无论对错。 果然了解他。 展昭拽拽殷侯的袖子， 哎，重点。 其实问题并不在王门，而是在那位夫人的身上。 只是殷侯话刚出口，就听外头一阵喧哗，同时大门被撞开，一个年轻人一头摔了进来。展昭和白玉堂都一愣，只见这年轻人浑身是血和水，衣衫和头发都湿透，像是刚从水里出来，进门还没来得及说话就摔倒在门口。白玉堂觉得有些眼熟，仔细一看过去扶起来。那人此时双目紧闭，面如白纸，身上满是伤痕，又似乎在水中浸泡了一段时间，伤口有些溃烂。 什么人啊？ 秋凉。 不见那个，怎么会在这儿呢？ 殷侯也好奇地过来看了看，发现这年轻人就快断气了。小四子伸出胖乎乎小手给他搭了个脉，看向白玉堂和展昭。 快要死了，赶紧找爹爹。 白玉堂和展昭也顾不得许多，拽起人就赶紧回白府。殷侯抱起小四子跟着回去，下楼的时候还特意问了一下伙计，那个人是怎么跑上来的。 刚才那个客人狼狈不堪地冲进来，一路冲上了二楼，嘴里说着什么。 哎呀，说呀。 我听得不是很明白，好像貌似是在说在水下。 殷侯一愣，看小四子。小四子仰着脸摸着下巴。 在水下？什么在水下？ 殷侯摇了摇头，又问了伙计几句，伙计并不知情，他也不再追问，带着小四子回去了。秋凉被展昭和白玉堂送到白府的时候已经断气了。公孙摸了摸脖梗，无奈摇头， 已经死了。 白玉堂皱眉，又死了一个天山派十大高手。 能不能救活？刚才还活着呢。 他会死不是因为刀伤，而是五脏六腑都被震碎了。 展昭和白玉堂一愣。赵普伸手过去将那人胸前的衣襟一扯，就见胸口有一个清晰的掌印，手掌不大，似乎是女人的手，而且这女人个子应该还挺小的。白玉堂和展昭对视了一眼，想起之前王洛说的那个操纵盘丝转杀人制造假象的身材矮小的黑衣人。 身上的外伤很像是盘丝转造成的，刚才四外无血，可能是因为他被一掌拍出了凉亭，直接跌进了水潭里。施掌的人内力深厚。 有可能， 所以身体会湿透，但是他为什么会冲上酒楼并且找到我们呢？ 不合情理啊。 殷侯闻言就将刚才在酒楼问到的秋凉自言自语的那句在水中告诉了展昭和白玉堂。 什么在水中呢？ 白玉堂也觉疑惑，莫非那几个水潭里真的有什么秘密？天山派众多弟子里边，秋凉是水性最好的一个，他可能在落水后发现了什么，所以临死前找到他想说什么，遗憾的是最终没有成功。天山派十大高手接二连三遇难，疑点重重，再加上秋凉那句在水中的临死遗言，更是让事情扑朔迷离。限定十五天破案，没有线索，没有头绪，怎么办？ 那凶手究竟是谁啊？ 凶手是谁我不知道，不过大概能猜到八九不离十，估计就是天尊和王有成那点恩怨吧。 我不记得师父说过王有成和他有恩怨。 之前说了，问题不在王有成身上，在他那媳妇儿身上。你们别看王有成那小子做兵器不怎么样，丢祖宗脸面，但其实他手艺很好，做不了兵器却是很会做些玩意儿，特别是带锁的盒子，那简直是一绝，而且刀法高绝，雕工精美。 白玉堂想了想，他师父的确喜欢收集些小玩意儿，特别是些带机关的，天尊本身也做得很好，还教过他做。 天尊和他算是忘年交，隔三差五总往他那儿跑，因为王有成总会做些新奇的玩意儿出来自娱自乐，而且世人都嘲笑他，只有天尊夸赞他。王家和天山派又挺近，所以经常走动。我也跟王有成喝过酒，人嘛很老实憨厚，直到娶了那个媳妇儿。 就是传说中那个很歹毒的养蚕女。 她哪是什么养蚕女，这女人可是大有来头。 赵普拿出那份卷宗。 难怪只有他媳妇儿相关的东西被撕走了。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鬼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